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捧一把黑土，先把鬼子埋掉。嫂子，嫂子借你一对大脚，踩一溜山道，再把我们送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娜的《嫂子颂》，这也是抗日题材的电视剧《赵尚志》的主题歌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的第二首歌呢，同样是电视剧的主题歌，这是来自《康熙大帝》当中的歌曲。《康熙大帝》呢，是根据二月河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主演呢是斯琴高娃和陈道明。这首主题歌是韩磊带来的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。 迎着江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。马爱的中原，爱的北国和江南，天地频道雪间风，与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一淡淡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。 韩磊的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之后，接下来是一首柔情的歌，这是1990年邝美云的《很想牢牢地抱住你》专辑当中的《今晚我是你的 DJ》。DJ 最早的意思呢是打碟的人，唱片骑师，后来引申为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就是打碟的为你播放歌曲的人，而且这首歌呢是一首分手宣言。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，我都放给你听。过了今天晚上，我们就变成了陌生人。 今晚我是你的 DJ， 如果你想听什么歌，请告诉我，直接告诉我。只为陌生人。

始终，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延续，下一世别理谁叫歌中。最高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古天乐的《天命最高》，这也是古天乐主演的 TVB 的一个大戏《寻秦记》当中的主题歌。《寻秦记》是根据黄易的小说改编的穿越剧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周迅的《偶遇》。偶遇是周迅的第二张个人专辑，整张专辑呢由火星电台担当制作人，大部分歌曲呢也是来自火星电台的作词作曲。这首标题歌《偶遇》呢是一首很轻快很轻松的歌曲，表达的是非常愉悦的情绪，充满了想象力，天马行空，肆意驰骋。 放轻点，我就要飞起来，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，看我飞起来，碰到你纯属意外，快别走开，看着夜空真精彩，流星飞向远方的海，美丽的意外，快一些，再快一些，穿过云朵，靠近你的视线，在你身边，叮咚叮咚的音乐，怕你讨厌，没有多余的誓言，只有我们单纯的脸，笑得鲜艳。 这是来自周迅的《偶遇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品源2000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海浪》。这首歌曲呢由刘思明作词，刘志宏作曲。海浪呢比喻的就是，可能我猜测就是当你和一个人分手之后，那个人在你心中激起的某一种波澜。既然已经分手，但那个画面仍然停留在心间。 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正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，一夜，一下子变老，抽屉里记忆地变了你的照，

少女小鱼是刘若英主演的第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呢也助她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。 Lonely, lonely.

的阳光，安慰着那小雨，让那青春的风景吹进沉默的窗里，伸出害羞的手，我一种新感觉，让我们做个朋友。看一看，再想一想，世界天天在改变，我打开门，让每个梦想